新的摄入够了， 哎， 开春了啊，这个一年的工作开始了，你要补充能量啊，他帮你解决了。 而且这个男人确实吃生蚝、 啊、 确实非常好、 啊、 有一句这么这个老话说是、 啊、 这个生蚝简直就是男性力量的这个源泉呀、 啊、哎，对对对、嗯、所以都知道这个生蚝确实是补充精力的佳品啊。 哎， 再一个女人得顾及对吧，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你顾及到男人的健康了，得爱自己啊，给自己来点营养、 嗯、 所以这个生蚝当中含有的这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正是你美容护肤的一个好的助手吧、 嗯、 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你同时你平时你花钱你做些医美项目， 嗯， 你只是外在的，真正的美我们说是由内而外的， 嗯， 内在的美靠什么来呢，靠一些营养的摄入去支持， 嗯， 所以你想你吃吃生蚝，不仅改善了家里餐桌的美味升级了，而且让自己的健康让自己的肤色光泽也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嘿，听到严林这么一说 啊，我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 赶紧来一份儿、 赶紧来一份儿啊！真是，刚才说了 啊， 老人吃得好，小孩吃得好，这男人女人更是少不了。 对， 但是呢，这个营养咱们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了， 啊、说 各种富含各种营养元素，富含什么锌呀、啊、钙呀、啊、等等等等的。 对， 但是像我这样的 啊， 还是最关心。怎么能吃到这个味儿鲜的 啊， 这个口感好的味儿正的，为什么呢，其实在北京啊这样一个内陆城市， 嗯， 我们又不像你们这个家乡那边沿海、啊、是吧， 对 啊，吃到了全是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嗯、当然在市场上呢我发现有一部分生蚝啊 啊 一吃了以后，哎呦那个腥啊就没法接受，我这样的这个常吃生蚝的人都没法接受 啊、 哦、今天你得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 那我肯定解决，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大连人， 嗯， 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大连爷啊，所以大连爷爱吃啥呢，就爱吃鲜口。这个生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生蚝的品牌真的是响当当啊、 嗯、 所以这个品牌的名字我可以响亮的给你介绍，它的名字叫做石城岛大生蚝啊。 哎，石城岛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嗯、特别的、 据我所知它是在这个北纬的39度左右， 对， 也是被人们称为这个黄金纬度左右啊。 对， 听说你们还有一个这个大型的养殖计划，叫生蚝的养殖计划。 对，因为生蚝小镇呢它是大连庄和石城岛的一个创新生态的这个小镇， 嗯， 它的占地面积呢是1100亩， 嗯， 海域的面积达到了300,000亩的一个区域， 嗯， 而且这部分海区特殊在哪儿呢，我们都知道啊，决定了生蚝的好与坏不是品种、 哎、 而是养殖的水域的好与坏。 当然当然， 对， 就是为什么说呢， 嗯， 生蚝是一个风土的产品，我们一般说这个喝红酒，比如说葡萄决定了红酒的好坏、 嗯、哎， 那么水域 很懂啊， 这个海域就决定了这个生蚝的好坏。 是的、嗯、那这部分海域呢特殊在哪儿，它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鸭绿江和大洋河的一个交汇之处， 嗯， 水体非常的丰富、 哎、 满足了生蚝营养摄入的一个要求、 嗯、 再一个我要额外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水温低，照比南方出的这个生蚝大概是晚个周期的更长一些， 嗯，它的这个生长速度比较慢、嗯、 慢， 所以造成它这个风味的这个积累啊、 嗯、 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清冷的海域当中、 嗯、 生蚝的这个肉质啊更加的清瘦爽脆，而且呢就是更加的肥，是不是， 而且是这个奶白色、 哦、啊， 肉质很肥硕，一入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汤汁夹着的淡淡的一点点海水，绝了，用我们大连人话讲就是邪鲜， 那非常鲜的、啊、 对呀、 啊、 非常鲜。 刚才我也打开了一个这个生蚝、 啊、 我看到里边这个颜色呀、 嗯、 非常的正，就是那种奶白色，稍微带一点的黄色的奶白色， 奶白色， 哎，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嗯， 而且呢它不像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普通的生蚝，一打开盖儿以后，盖儿看着特大啊，特邪乎。 啊，我懂。 一打开盖儿以后，里边就一小块。 得肉率很低，对吧？ 嗯。 而且颜色还发青，它不是真正的生蚝的色泽和这种肉质。 啊、 嗯，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石城岛今天严林啊，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呢？ 哎、 人家从原产地大连给咱们带回来的这个石城岛的生蚝， 对， 确实是品质非常好。但是严林，我想说一句话， 好，您说， 就是，一入生蚝深似海。